泪流是我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。 突然好想你，突然疯

戴方帽子和洗衣机、yeah。 我相信你的全部真心，因为你让我今夜感动，我们要一生一世不分离、啊、我相信你的全部真心，因为你让我今夜感动，我们要一生一世不分离。

落水的美，家乡的水，古老的城市重新出发。洛阳牡丹甲天下，天下人人都爱她。虽然她的花期很短暂，却最惹人爱恋。洛阳山水美如画，让人流连忘返啊。如果你到我的家乡来，就听我为你唱着歌。香啊，华夏的文明再次绽放。落水的美，家乡的水，古老的城市重新出发。洛阳牡丹甲天下，天下人人都爱她。虽然她的花期很短暂，却最惹人山水美如画，让人流连忘返啊。如果你到我的家乡来，就听我为你唱着歌啊。如果你到我的家乡来，就听我为你唱着歌啊。 只有孤

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

诉他我的一片深情，告诉他我的一片深 宣布我的骄傲，那是我开在

的背心不但不长，刚好看到大时代的鞋。你的鞋子来自米兰，刚好他们都看路的浪。如果是个钟楼，请你漂亮，甚至什么请我要好，妻子总有一种狂妄，你真是棒棒棒。我们会流汗，也许品牌卖得疯狂，只是因为我们怕平凡。像我这样，像你那样，干脆赖在星期天的床，有时烦恼，有时紧张，情愿跟着饶舌歌手唱。如果世界丑陋，请你漂亮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